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好，那咱们讨论王世坚王议员都这里台北市的天母棒球场，好、哦，伊是整修一亿二，为什么伊要讲八千万？要喊那含新的这个球场十几亿，这怎么能比较呢？因为新竹球场是重建啊。哦那么另外呢很多支持者也要求要民进党开除王世坚议员，给他给那个邀请来现场。好、哦，那因为也有人指控说他在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故意哈、哦、这个带风向。那到底他自己个人怎么来说明这件事情？好、哦，给他给咱这个来听听他的声音。那么另外呢是高嘉瑜今天也 PO 了他。穿破了两双鞋子，艺术的工他其实非常勤跑的人啊、哦。现在他哀莫大于心死，所以伊家己个人真失望吗？对民进党的支持者真失望吗？哈、哦，到底是要表达什么啊、哦？何志伟说啊，再讲说他是副总统赖清德的发言人，那么他要提告。那这个消息到底是从哪来啊、哦？这个今天我们要把它追究清楚。另外是今天呢台湾民意基金会做了民调齁、哦、那是这类总统，那么 ,2024 啊赖清德第一名 ,34%, 侯友宜啊 ,31.4%, 柯文哲 22.3%, 齁、哦、那赖清德升了 5%, 反而侯友宜跌了 7.3%, 齁、哦、那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这一个状况啊这个另外呢是这个国民党蓝军啊很多人现在在反这个台湾的买这个布雷系统齁、哦。逼得今天啊陆军司令部的参谋长出来开记者会齁、哦。但是这个民调来对38%公是以美论。那这个游泳龙教授引了一公这个不可小看齁、哦。今天我们都要来这个讨论。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啊第一位是资深的媒体人黄创夏。 黄毅好，大家好。 好，另外是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黄老师。 黄毅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黄毅哥好，大家好。 好，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王爷。 黄毅好，大家晚安。 好，另外是国民党新北市市议员叶元智。 黄毅哥好，大家好。 好，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李建昌。 主持人打阿曼。 好，那待会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刘兆豪。桃园市议员于北辰将军前国大代表黄鹏孝都会加入齁、哦。那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张梅南武半贵齁这个一段。因为我觉得就像赖清德说的民进党不是不能批评但是要基于事实齁、哦。来我们来看不需要。 我觉得林志坚没有什么借口可以讲。哦，像比方说他今天又讲说这个高鸿安是为了转移自己司法的焦点，说实在话，照比例原则来看呢、啊，高鸿安那个助理费，充其量那60万的差额不是吗？如果真的有60万，这个是12亿耶，他在讲什么？我觉得这个时候最好的就是林世坚，你要闭嘴，你唔捌的，你都卡点的，哦，是不是？你自己因为你不懂，你就让身边的人下去恶搞。第一点，这个当时招标的时候应该要有审查资格，要先开资格标，再来才价格标。你资格怎么可以都没审查啦？我们台北的天母球场，光是这个球场哦，花就是球场的本身8000万，那做得多好哎！那整个还说时录影下来，那可以做我们台北市全国各界，如果球场要施作的话，必须像台北当时天母球场的那个做法。结果这个花12亿耶。 好，那刚刚这个是王世坚议员一共天母球场是典范刚刚开8000万而已齁。但是这个新竹棒球场就花了12亿用安尼比稿。那我昨天呢、我有特别查因为这个 TVBS 的报道齁、说柯文哲市长，因为新竹球场是重建，那柯文哲市长说天母棒球场整修只花1亿2齁、那我想请教一下王议员，柯文哲讲1亿2你哪会讲8000万？ 因为红衣我给大家说明，这预算我议员都去信的，我们真清楚。球场的本身就是8000万，为什么会还有4500万？是他旁边的看板、座椅、 厕所那些去整修，另外又4500、嗯，所以整个工程1亿2500。但是球场那个球场的本身，嗯，也就是说整个比赛的场地跟牛棚哦，打击手、捕手、投手的练习区牛棚啦，啊，那一些在内啊，那一些是做哪一些？那一些就是重新挖开，重新做草皮。嗯啊，植土啊，重新做洒水系统，嗯，那个部分就是打球的球场本身，我讲得很清楚，就是球场本身。 那也是整修啊，那因为亲子球场是重建啊，那也不一样啊。 好，那这就必须整个来讲，哎，不是我讲它12亿，我是讲比例原则，嗯，就是说你不要再出来扯这个，嗯，不要再去扯高虹安，我们民进党也好，不要再去纠结在林志坚跟高虹安这件事，我们国家没有其他更重要的大事吗？嗯，社会现在的反弹，嗯，在不满的就是这样子啊，嗯。我们一直纠结在这一个事件上。我之所以说他， 林志坚如果被误会，难道他不能说明吗？ 对，不是他出来说明，他公布的，他说他从头到尾都有监工。嗯，哎，红衣，如果你把他监工的照片拿出来看，嗯，他那个叫4个字“到此一游”嘛。嗯，这是史努比的躺姿啦，啊，就不他哦，个人要去表达他个人这个 OK， 但是那个不叫监工，嗯，监工应该是什么？像现在球场，如果球场失作，我们天母球场那个8000万、嗯，我们是找美国职棒大联盟他们做球场的总监，嗯，他们来不但参与设计发包，嗯，还参与监工，嗯，那我们市政府当时用现实缩影下来，嗯，那个球场做得之好的，它开挖的深度，它中间开始砾石层、小砾石、大砾石集配，哦，粘土、沙土、植皮土，再来草皮，那个都有一个完整的过程，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第一点，新竹球场12亿，这很好，每一样细项，但是第一项吼， 哎，欸，外公，拍摄网友，我要再插个话，嗯，因为新竹球场12亿也包括盖地下停车场3.2亿，所以总共他球场的本体只花8.7亿啊，啊，天母棒球场就25年前就花了6亿啦。 对对，我先跟大家讲哦，程序上第一个，你这个是统包 turnkey 嘛，嗯，就是。我业主政府要你做什么，你做好，你把钥匙交给我就对。这个 turnkey，嗯，turnkey 有4大要项，嗯，第一个设计，第二个承造，嗯，第三个监造，第四个 PCM。那这4个绝对不能同一个，嗯，如果你前3个同一个，至少 PCM 不行。为什么？因为 PCM 就是来监督，哎，设计，嗯，监督施工，嗯，监督那个监工的。那结果这样子，这一个错误的时候，你给同一家的时候，这就是第一个错误，嗯。第二个，所以没有发现问题，嗯，他没有像那个当初说的11亿7千万给了11亿7千万，吼，嗯，但是 11亿7千万那个是假的，啊， 对，不，这个我顺便解释一下，嗯，红林，我不是跟高虹安有认识，他私下给我资料，嗯，他这个资料是他新竹市政府对媒体发布，媒体发布的，嗯，我得到的讯息是从媒体上听这样，嗯，然后看到他林志坚说他出来他有监工，我才发表说，哎，你起码点点卖够，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这一开始这个就错误，错误的结果没有发现更大的错误是什么？你没有发给11亿7千万，但是你给了9亿5千万，红衣兄，让社会评论。那一个酋长现在摊在那个地方，嗯，像废墟一样，连验收我不晓得还有没有进行中，嗯，结果锁起来。我们本来答应要参加世界经典赛的热身赛，嗯，4大重要的球场现在摊在那里，不要说打经典赛热身赛，嗯嗯，一般棒球一般民众要进去跑步也谁敢在那上面跑，嗯，所以他封锁是对的，摊在那里你给9亿5千万也错误，原因是什么？第三点，红衣，那个计价上面，嗯，寄到9亿5千万的过程里面有，就是他的这个球场的本身不但也寄给他价，而且寄的金额非常高，嗯，我在想啊，可能大概来到8-9成。那这个球场哦，他不能说啊，整个球场还没验收啊，红衣，没有验收，所以可以让你厂商去砌土吗？ 啊，等我要验收，我再把土搬走，这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那个如果现在当然没有挖全部，现在挖的那部分的孔就已经证实说啊，那下面没有照规定，所以我认为积极该做的，我在公开媒体我也谴责，也要求高鸿安说你不能只是这样，你比方说第二步你立刻要马上再去挖二十个洞，如果这二十个洞还是这样，那就全面开挖。第四点，鸿安不是新竹市政府可以去挖去看而已，我们中央的公共工程委员会也可以啊，公共工程委员会是我们全国最高的工程指导单位， 不要说，所以你觉得现在中央也失职了吗？ 我认为说现在就可以去嘛，不要说等减调，减调有繁琐的司法程序，我认为公共工程委员会就可以派员，如果怕不够客观的话，我们可以找建筑施工会、营造技师工会、土木技师工会、结构技师工会可以去一起去勘察嘛，更何况我们中央有补助6亿，所以更名正言顺的更可以去看。我的意思是说，既然社会这么大疑虑，挖起来也确实有那一些问题了，那我们就去查。我再一次讲，不能说哦，还没验收你就可以随便放弃土吗？不是这样子嘛，哦，因为那弃土摆下去上面就填起来就开始就上市，不是比赛了吗？为什么不关起门来讲这个议题？那个鸿安兄在选前那天，我们有一次在总部医用那个宵夜吃粥的时候，晚上9点会议，我把我的观察、选情的观察跟我害怕忧虑的部分，我一五一十都在会议讲，当场的高层，我不晓得建昌议员在不在，当场都是这些高层，我讲的话他们听起来可能有点刺耳，但是我都有 讲。什么叫做当场高层？可以讲清楚一点吗？ 不，当场就是该 你跟谁讲？ 陈建仁主持 台北市选举的时候吗？ 对，选举的总干事，我的总部就是在那里啊。 你讲什么事情给他们听？ 不，讲我对整个选情我的看法，我的忧虑的部分。然后我还透过我一位部长级的好朋友，他也是忧国忧民，我就把我的忧虑也跟他讲，我请他转知蔡总统，然后也得到蔡总统透过他也给我答复了，所以我在选前我已尽我所有的力量告知鸿安，我不晓得哪一天开始变成说我是在批民进党。鸿安，苏贞昌担任院长这4年有我该监督他，我是小议员，我没办法监督，可是我毕竟我是缴税的国民，我有评论他，自从我评论他以后我就被视为叛徒，你可以想想我从政过程，从马英九、郝龙斌，我是打马屠龙，柯文哲8年前我是受我们跟我们民进党一样认为要成就白色力量，我们帮他，我用尽吃奶力量帮他，可是他一选上，我敢自夸我是第一个柯 A， 我是第一个看清楚柯文哲真面目。 我同意，我说来潘水王议员，我是说啊，你你那个中视那个节目，你那个意思就是8000万，你比12亿啊。 不，我是讲讨论哦，好，你如果 你并无讲两个拢是重建，而且两个拢整修嘛，你无嘛？但是 我是讲12亿，我是讲60万，我是讲 无，咱要搁放一遍。 我放，我的意思从头到尾就是这样。我的意思， 你的意思就没有表达在节目上哎。 我的意思，我的那即便如果语义有被误解，鸿安兄。 不然我们再看一次，我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要纠结在林志坚，然后帮他一个人所谓的要所谓讨论， 帮他啦， 对， 不是问基于事实嘛，让他基于事实的讨论嘛， 对，事实的讨论，我就告诉你，我讲的是酋长的本身，就那一个酋长真的，我们市府是花8000万， 没啦，而且有整修嘛。你 对 嘛， 就是整修这一个酋长，重新挖开，重新做那一个酋长打球的那个酋长嘛。啊，你说的我知道，那个新竹那个，你说 25年前新天母棒球场起是开6亿，现在新竹棒球场是开12亿，但是12亿一共挖地下停车场， 天母棒球场 只有 对了， 所以真正其实只有8亿7。 天母棒球场当时也有地下室的，也有这，所以我们哦没办法去比这个啦，币值也不太一样哦。我的意思是告诉你说，我当时讲的就是酋长是8000万，我的意思说现在出问题的也是那一个酋长， 其他所谓看台区那些哦、嗯，那个八亿多的也有现在的问题，也有一百几个、几十个项目嘛、哦，那一些部分另外再查嘛。 好了，玉慧要补充。 我刚才听到世界议员讲了，我觉得世界议员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很清楚大家对他的愤怒点到底是在哪里啊？因为其实包括世界议员，然后这个高嘉瑜委员跟何志伟委员，他们三个哈、啊，这个其实大家对他们的生气的点其实是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引用错误资讯，然后对于引用错误资讯，到目前为止，我至少刚刚听世界议员并不认为他有错，他也不认错。比如说，他刚刚讲说，在新竹棒球场的下面，他用弃土去回填，有证据吗？有证据吗？ 所以现在去开挖，已经挖出来是这样吗？ 不是，那个是高鸿安他去挖的点，那你怎么知道有弃土去回填呢？有证据吗？那如果有证据的话，世界议员你可以拿出来，那我们就一刀毙命嘛。我觉得这个才是应该讨论，政治人物在讨论议题的时候，这个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方向。第二个，你说新竹棒球场没 照规定，不是，我再补充一下，如果他真的用弃土去回填，因为还没有验收， 对， 厂商必须要负责。 没错。第二个，他说没照规定，也是刚才这个鸿一哥所讲的，因为还没验收，如果没照规定的话，厂商也是要来处理啊。那我不懂的是世界议员为什么你刚刚讲到这个鸿一哥问你的，因为你现在造成的是你用天母棒球场整修的8000万跟新竹这个棒球场它整个是 重建的 12亿，这个明明是一个语义的误会，你为什么不认错？所以我现在想请教第一个问题是，世界议员你知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对你这么生气？看样子 我不认为 知道， 创党很多党员这么多天来，数十位党员声援我，他希望我们民进党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纠结在这件事。为什么为这一个人纠结？ 好，那为什么你要纠结在新竹的棒球 场？我们就认赔杀猪，跟我们不对，我们对社会道歉。 我们现在是 我意思是这么清楚， 讲一个事情的真理啊， 没有错，没有证据证明说他下面整个是废土，所以我才说赶快去开挖。那你说、我怎么不主动查证？ 就是你是 我是台北市议员，我没有那个权利，也没有那个义务去查证他新竹市政府该做的，现在该去查证的工作。 但是你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基于事实的评论。 对，我基于这个事实。 但是你讲8000万比12亿呢？ 没有，我那12亿不是，我是在讲8000万，讲他那个棒球场那个整个棒球场牛棚要打球的比赛区，那个是整个是工作啊。对，我是讲那样子。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再讲话了。你扯的这个事情是12亿耶。那个高鸿安那个是60万耶。我的意思是这样，我意思很清楚。 好。 那我没有帮高嘉瑜声援什么，他毕竟他是我议会的同事。我针对说，我们大家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或我如果说我们这一次败选的主因是要开除王世坚、高嘉瑜，就可以让2024大事，那就来开除吧。 就事论事，王爷，你们也蛮公平。我是艺术是公平，你讲高嘉瑜是你议会同事，这我同意啦。同事有同事之谊啦，哈。但是您之间嘛是你的同志之谊嘛。 那个鸿一，我过去帮他讲多少次话？他到现在为止，新竹的公园通过验收检验。有几个他们自己说好的，当时我帮他讲话的时候没有一个。那你知道吗？我认为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原因，我帮他讲话的原因是说，没有通过验收是因为那些修葺那些设施，他重新改的标准，我们的法令改的标准，所以我认为这个不该归责于他。我当时是这样帮他讲。 新竹棒球场的地下停车场，那按照他公布的照片，他是说其实是非常的明亮啊，这个通透啊，再来整齐，然后让人家觉得好舒服啊。这是豆豆妈妈哈，那就给大家看。然后呢，他说啊，设想的很周到啊，就斑马线旁边还跟你写哦，这里是往棒球场啊，这里是往新竹火车站啊，又不影响斑马线啊。他说很可爱，这样 OK。这个是豆豆妈妈拍给大家看的。哎， 那鸿一，我可以说明吗？这个啊，相对在林志坚手上的时候，也有列出100多项，就是除了球场以外，这些看台区、座位区的一些缺点，包括油漆的部分，包括门板，包括设计错误。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 看台各方面有一些设计不良，有设计错误，包括车道出入口也有。像如果我们要去讲一个工程好，我们随时可以去拍它很明亮很好的部分。但是我的意思说，客观检验下来，林志坚手上的时候就有验出100多个缺点。所以我想不是他个人一个人的。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些缺点像他刚刚讲的啊，对啊，那个就在3亿嘛。我们现在在讲另外的这8亿多，这8亿多的问题。 8亿7，8亿7。 哦，8亿7的问题嘛。那就是说如果 那所以伊那是起是起8亿7，25年前的天母棒球场起6亿呢？ 就是啊， 所以你两边比是比6亿，比现在8亿7，而且是25年前呢。 是啊，咱都爱个从迄阵啊到底偌济讲偌济了，我的意思，就是讲如果歹的部分是安怎会发生，包括有的是设计的问题，是那设计去唔对啦，啊，这个设计唔对，就是我拄啊讲的，你设计成造。跟监造跟 PCM 要分开，你如果那三个设计成造跟监工是一起的，至少你 PCM 就是要来监督这三个的，你不能是同一家。 Okay. 我的意思是说要坚守这个原则。 好，来建章要补充。 我要分几点啊，我跟世间啊实在足久的啊，同事嘛足久的啊。但是我认为讲每一个政治工作者，伊的立场、伊的态度、甲伊的用意吼，每一个人的思考的角度有可能无同款。其实今仔日无唔对，我赞成说，今仔即个物件嘛，卖征集伫即个12亿外即个新竹棒球场这。但是最近即民进党基层的支持者，是安怎会这么愤怒，甲这么生气？主要是他对咱的标题冇下对啦。这种大概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其实我本来要来上这个节目进行，我就想着曹植这个七步诗啦，啊，恁拄啊这个电视台嘛，因这个标题，但是高嘉瑜委员甲谢金兄，老实讲，因的态度甲用意应该是无同款， 不一样的， 因的听度是无同款，因的听度是无同款啦，吼。你比如讲，你讲迄个高嘉瑜委员，你刚去投票的时阵。 唱歌， 伊伫投票场所，伊就唱一个心花开啦吼。其实我讲坦白啦吼，第一点，这场选战上上心，上上上心啦吼，上上心应该是林志坚市长啦。因为老实讲，这场会应该是因为接选这个桃园市长，开始伊的论文开始烧起来嘛吼。所以这场不管是啥物人落选啦吼，啥物人上心啦吼，上届上心的是林志坚啦吼。但是我要检讨是讲，想讲说今日讲讲这个记者话，伊讲林志坚是一个草包，该收押他吼、我认为这个 该收押呢， 该收 十亿期的话， 我认为讲这个物件 吼，十亿期就付超过 这个物件，这个物件的那是党来党去。如果今仔日伊那是在野党的，在野党的这个政治工作者来讲这个话，我认为也许大家可以听了哈、但是我不管是。这个人跟林志坚，因本来嘛有熟悉，应该本来 嘛，他拄啊， 这个人嘛讲有替讲话嘛吼。但是这个愤怒是伫遮、就是讲草包跟该收押这两，这几句话、这是一个重点，这是一个重点。你哪有可能去骂一个经过8年吼，8年老实讲，就新的市民啦，高宏安做4年，大家来比较看麻烦嘞。当然，起码证明无几个月嘛吼。你4年可以比较看卖啊嘞， 确定 到这林志坚8年是新竹市的执政，伊的施政的满意度甲交往的满意度，去当阵咱再来陪伴这两个人啦。但是他我说今日嘛讲啦真好，其实中央的行政工程公共委员会伊会当介入，伊会当介入，起码这场都还未验收嘞嘛，总包起来有啥物质疑的所在？他拄啊，林志坚嘛讲，伊列出要正百人爱大细点爱改善的、改善的所在嘛吼、但是既然在全国有这种质疑的时阵，即卖现出是政权伫高宏安的手中嘛，有可能袂放你煞，伊一定一刀一刀甲你留啊，留到到底。但是林志坚，你的团队要经得起考验啦、要经得起。但是这是事后，事后你袂当讲即卖出来的时候。其实全国民进党的基层群众对谢金燕的愤怒是，你家讲是草包，你家讲伊爱解收押出来，你无证据，检察官嘛无甲林志坚约谈的，伊个干部处长嘛啥物件嘛无去用啥伊拢爱来你关呢，你袂当用一个证据，而且我阁回归到主题，病是同志， 变变是同志，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今仔日啦，细根兄，伊若徛伫林志坚里做一个首长、市长的时阵，我李建昌若安尼改写的时阵，我相信一半暝嘛困袂去。我你也我也无，加检查检调单位也无甲安怎？是安怎？你做做一个政治人物，公开媒体，尤其咱两个够感动的啊！啊，当然林志坚老实讲，这场选战上界伤心的。是林志坚 了。而且跟你说，我要被进攻过。不过进广告前，我讲一句话，因为我看到世间兄啊，他急于解释。好、哦，我讲起来，咱那红狗盖孙都急于解释啊。但是，难道我们对别人没有误，没有讲狗盖吗？难道一狗盖啊说明不对吗？哦，但你让过来看哈、哦、啊，这个是我昨天有给大家看这个，就是说高虹安去领了林志坚任内的三个奖项、总统颁奖、我就说他有没有必要我不晓得，但是他有政绩的时候难道他还是个草包吗？齁、哦、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那先休息一下。 希望我能够出来我为我父亲讲几句话。就是很愧疚，我自己竟然没有这个能力。 一向大名大放的王世坚难得哽咽了起来，他的父亲王明德被指控是电影《返校》故事原型，透出卖同学飞黄腾达。有学者翻出当年警总的报告，替王明德平反。 王明德参加过集会，但实际上并没有从事多大的动作，就说再一次的再让他受难一次。把不是他做的事情把他硬套在他头上。 根据国家档案局留存资料记载，当时保密局破获奸匪光明报，王明德21岁，台北市人，参加奸党组织，未做实际工作，拟关押感训以其悔悟。对比文件记载，另一位被逼供的受难人士自动供出上情。学者分析记录王明德的叙述无法证明他出卖同学，历史的幽灵时隔74年还在纠缠，让王世坚非常感慨。 这几天我实在是痛心疾首了，我也不必他们道歉了吧。我王世坚，我是王明德的儿子，现在很忙，国事很忙，等我有空的时候我会找你的。 光明报事件发生在1949年，当时知识分子筹组读书会，印制光明报，鼓吹改革思想，保密局抓人，波及成功中学、台大和基隆中学，多人被判死刑，更造就不少白色恐怖受难者。王世坚的爸爸是其中一位，如今还原历史，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好，那么今天呢、邀请到王世坚王议员，好，那来宾呢、其实都要补充，那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看更多的事件。来，我那个范老师， 首先第一点啊，就因为我觉得刚才王议员他因为他拿天母棒球场来做例子，就大家就会觉得说，你怎么拿一个8000万的来跟一个12亿来做比较？我是觉得要比较要客观啦、就说你是说天母是8000万还是做草皮？那我同样的相关的工程， 草皮嘛 、因为那个只是新竹棒球场的一部分而已、你不能说我拿一个房间的整修费去跟整栋房子、别墅的整修费来做比较，不行嘛？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这十二亿扣掉了8.88，扣掉3.2亿的停车场，剩下8.8亿，那其中同样。跟天母棒球场一样草皮的维护花了多少钱？这个我们才有比较基础嘛，否则就变成有点岳飞张飞打岳飞。 不只是草皮维护，就是整个球场 就不管，就是天母棒球场，它这个8000万做了哪些项目，我们一一来呈现。那第二个点就是说，我觉得大家今天，我就觉得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有些用语用词啦，就是说你说他草包，这个说该收押，这个有点未审先判，还有就是说这个时间点刚好是高虹安在。戳这个新竹棒球场的事情啊，他正在吵哦，他要拿这个来，可能为了要转移他的这个立法院的事情的焦点，或者有其他目的，他就在已经在针对林志坚了。那这个时候呢，感觉我们同党同志好像跟他同声一气，我就讲的时间点啦，就觉得哎，你们好像是不是你打的可能比高虹安更用力？那这又让他觉得是不是有点轻痛仇快的感觉？我觉得支持者是这样感觉嘛。高虹安要打林志坚，大家也不意外嘛。他本来就要趁这个机会来消遣林志坚，或者是来戳他的这个问题吧。但是就是说，我们说中共想说 有所谓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都同志，我们的矛盾要透过沟通协调。 是， 但是敌我矛盾，你是我敌人，那我要用斗争的手段，把你斗倒。所以大家就变成说，好像这样的一些用词用语似乎过重， 是 那让支持者觉得有必要这样。而且林志坚现在有点，他已经是落水狗了吧？桃园市长这个没办法参选，好、哦，然后他的支持的这个， 不是我们不是去挺林志坚嘛？因为老实讲，跟我们一点关系，我只是说。如果赖清德讲的要基于事实，我们就要也不民进党不是不能批评，但是要基于事实嘛。 对， 其实基本上是这样的。首先，我建昌议员，你问有个话，我是有点意见的、啊。你说高虹安坐满四年，你真的确认他能够坐满四年吗？对不对？可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其实事先议员啊，有些东西啊，为什么会让我们从旁边看？我不是你们民进党的家务事，对不对？我不管。第一个，为什么换一个有些人觉得不太适当？第一个，你进入了一个别有用心的框架。是对方所设定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高虹安的那60万是公款有，目前有私用，正在被检调调查。就算他是12亿，就算他是180亿，有私用吗？如果没有，这两个事情，你就是拿去刻意的比对，而这个比对就是选举的时候对手设定的一个伪造的， 因为他是涉及贪污嘛， 对， 贪污的被告。 然后这个框架不一样，你这两个事情就是比对，就是不对的，所以不能用数字，因为两个本质不一样，这叫做基于事实进行讨论。那对方设了这个框架，12亿啊，大密保啊，或什么百亿大密保，可是这60万进入私用，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天母棒球场也是一样， 是 这情况情节不一样。作为一个这样的资深的政治人物，应该要把这个给分清楚。那当然，另外一个我上节讲过，我们作为记者也容易根据错误的资讯做了错误的评论，那根据那个评论就是11亿7千万的事情。可是你不管怎样讲到的是草包，讲到的是收押，这个事件。这个评论里面确确实实是已经超越了。对，听说高虹安还有整个新竹市政府也挖了很多个洞。到目前为止是有个洞被拿出来，有电缆嘛。 有电线啊。 有电线嘛。那其他的洞没有。那你现在的时候没有任何具体事实证明里面就是完全就是填废渣。或许是施工品质监工不好。 是。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从旁边看都会是这样子。可是当你进入这样一个情况，顺着对方的设定议题走的时候，当然会让你内部人觉得心痛仇快，因为你变成是协助他们伤口撒盐。 好 了，我完全不认识高虹安，我没有要跟进他设定什么议题，我完全不知道。第一点，如果施工计价有错，如果有错，在我看到的现在画面上以先前有的那个计价单上面。包括了这个球场已经寄给他了，那这个部分为什么那盖章里面盖最上层就是市长就是市政府不是吗？那这样子计算有错，算不算违法？算不算违法？随随便便计价错误的何止？如果照这样子算，何止60万之多？第二点， 那是计价错误的。 对了， 高虹安是贪污呢。 啊，是的，计价错误。 对的，那个。 对了，红衣不对哦。 那你今嘛是 计价错误是什么方？就是说他自己又说他有监工，你自己干脆你不要讲有涉入，就全部都是，全部都是他们这就我讲的这四大系统，连 P 线他们的错误，不是嘛？你也来监工，你们也有盖章的，不是吗？表示你承认你付了这个款，还有。如果把我们已经收集到有的资讯扣一扣齁，其实大概他那个球场齁没有3亿也有2亿，就是球场的本身。我不是要比较说齁，那你3亿2亿的那个球场本身跟这个8000万价格怎么不一样。我的意思是说那个也相当的金额。再来我说他要收押是因为他们说11亿7 97.5 我当然说天哪，一方面这个镜头是说林志坚说他有去监工，而且这个工程未验收，未验收的工程付了 97.5 这当然要马上收押了。未验收的工程不但不能付到 90 甚至要比90少很多，因为还有末次计价，末次计价再扣一扣。 你说那是假的啊？ 不，我啊，但是他现在讲八十八、八十几哈，那个也是大家这个给社会公平嘛。 世界议员，你到目前为止你都还不知道说，刚才这个包括创下刚说范老师，现在还有红衣哥，现在是因为你拿着错误的资料，而且你就现在那个错误的资料，你进入到高虹安所设定的议题里面，所以这是大家之所以会对你愤怒的原因。我们知道你的过去，我们知道你家的背景，所以我本人也觉得。王浩宇那样子批评你的父亲的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这个我也站在王世坚这边。 对，我会站在王世坚这边，因为这个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或作为我们在电视上面评论任何事物，我们都应该以事实来作为依据。现在我很遗憾的是，明明就已经告诉你这是错误的讯息，你还一直说这个我看到的就是90几%，我看到就是11亿，这个是大家会到现在为止会不原谅。 媒体然后媒体报道的， 我要攻击顾伟。新竹市政府为什么更正？是因为本来林志坚这个阵营去跟他说这个不对，你们故意污蔑我，后来他们才不敢，你知道吗？那你叫林志坚不能说明，那他北北可以玩弄吗？ 没有，他澄清当然可以。我的意思是说，大家认为啦，如果澄清以后数字是9亿5，大家接受吗？ 你问大家接受吗？就代表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那这样子就不会是草包，不会是违法嘛？那你为什么不收回草包和违法嘛？ 是好，那再请教王议员了，因为小英总统的1月12号接见荣获2022年建筑原野奖的得奖单位代表，其中啊经建新竹市长高虹安啊，那因为新竹市啊总共有3件获奖，2件是公共建筑，1件是校园建筑，这样。那新竹市议员陈建敏是说啊，这个挂底挖位，因为这种林志坚进来做位嘛，哈，我包括南寮渔港波光市集、彩桥社区活动中心、龙山国小校园工程啊，这东西林志坚任内的政绩。那小英公也得奖哈，这些奖项不只是重视建筑，而且公共工程的品质，还有社区景观的营造。那一做了后，哎，你够敢讲伊草包吗？ 这个是事后再发布的嘛？我不晓得，对， 事后再发布嘛，是一个政绩啊。 对啦，可是吼，不容易。我觉得这一个部分，我认为社会有一个看法，现在后续还在说会有问题的工程。我根据我们这样收集到听到的，还会有几个，所以我觉得现在不要定论。对，如果有颁奖给他，那是好的，那全民都应该肯定。但是也有一些隐忧，我认为啦，我认为我们要站起来走出去，不要纠结在新竹，不要纠结在林志坚的事情上面。那如果说批评要本于事实，我跟大家报告。林志坚的论文发生的时候，我最原始的批评，我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他当事人要这样子想清楚。然后他想清楚，他要退选以后，我说比赛还没开始，这就像说我们鞋子穿错脚，鞋带松了绑一下，我讲这么斯文这么客气，我没有任何的恶意，导致后来有人跳出来硬要杠说这个这论文没有抄袭。我现在请问，台大也判了，中华也判了。我请问， 可是林志坚正在寻求他的公正公道。 对了，林志坚的论文是否抄袭这件事，如果讨论这件事情，到底事实是什么？我不想干这个事情。我觉得社会有公平。 你都公共的公，你都然后不想干，我都比赛脱轮 了。不是，不可以，你当然讨论啊，可以继续损我啊，可以啊。 哎呦。啊，那讲了不要讨论啊！ 会使啦，会使啦！ 哎呀，你讲我继续损你，哦，你我有给你呈现啊，我冇呈现。 谢谢，因为只有你让我来，只有柜台在蒙批这个事情哦，还有某个友台哦，这个节目哦，批评了我2个礼拜，但还好只有你愿意让我来哦，我其他那个是更不可能的啦。 好，后来那接下来啊，因为你怎样中联荒疫情，你嘛还没进行嘛，好。还有这个什么人，这个洪建义洪议员，你也是。那他们认为啦齁，就是说你里酸这个台北市长的时阵这个陈时中的时阵，他认为啊你这个是在带风向齁，来那你可以来做说明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不需要。 对于民进党支持者来讲，一而再再而三的感情被伤害，刚刚医生还提到，我还想起来当时在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 王世坚是公开讲了，说他欠黄珊珊一个大人情，嗯，所以呢，他在支持陈时中跟支持黄珊珊面对理性跟感性的选择。嗯，后来陈时中去见他，记者一直在堵陈时中问这一题哦，嗯，还好陈时中 EQ 很高哦，他没有去伤害王世坚。可是王世坚，我请问你，你一个政坛的老鸟，你欠黄珊珊人情，那是你的私人，嗯，你可以私底下跟他讲说啊，我欠你人情，是，但是膝盖起定我拍谁，嗯。可是你公开，你选择公开讲，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嗯， 气氛爆发， 你就是在带风向嘛！啊，民进党的市议员支持黄珊珊，在操作什么？在操作气沉保黄嘛？当时是不是统派的媒体都在操作这一题？你在配合这些统媒在做操作嘛？这不是王世坚第一次，同样情况高嘉瑜、何志伟都一样。 好，那王远来，我是跟你说明这个事情。 是，第一点哦，我跟黄珊珊二十几年的同事，我所谓欠他人情，不是私人的这种人情，是公事的人情，两件事情。第一点，大家都在说大巨蛋是一个弊案，五大弊案之首，所以在七年前我提案，我领衔提案，王世坚领衔提案，这个王世坚领衔提案，这个提案就是说远雄大巨蛋违约事实明确，我要求我们市政府应该立刻解约接管，把过去马英九的错误林权利金给远雄做的，我们赶快收回我们市府市库我们市民应有的权利。所以我拜托黄珊珊，黄珊珊很专业的律师，他马上说，他马上签，他不但签，后来在一读二读的时候他都还发言相挺。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事？不，如果当时大家名单上去查，如果当时每一位民进党的议员都有来联署，我也不必拜托黄珊珊。再来，黄珊珊在我的选区现在还在，民权西路承德路口那个高架的人行道，柯文哲一上任以后，新官上任385，他说都市警察所有路桥他要拆，包括那个地方，红营那个路桥为什么不能拆？民权西路承德路都是实线道的马路，你知道那牵涉到几个学校吗？那个路桥旁边就是成员国中，另外这一边是大同国小，左手边双联国小，这三个学校包括学生孩童们，以及经过那边我们大同区都是老年人，都妇道人家还有残障身障人士会经过，所以黄珊珊支持我这个看法，支持当地里长的看法，他大力反对要拆除。我基于这样子的人情，我不是为我个人呢，在什么地方，那是在这个里长他身为大同区里长联谊会的时候，会长他办的参会上，我当场才提出这样子，这是一个礼貌性的支持。还有红衣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民进党现在的执政被讨厌的原因就是气压压，我们是不是要对如果跟我们竞争的对手，我们要对他友善？哎，六年前我们民进党是跟黄珊珊配合，是支持他，是提名他选立委，怎么突然间几年后只因为他要跟我们选市长，我们就跟他翻脸吗？这样支持者也不会相信。陈时中先生完全理解我个人的看法，而且我投票最后我就是投陈时中。 后来建章兄， 我想我未怀疑谢建兄投陈时中啦，老实讲，不管是开会迄个行动顶管，我拢关注是过了几年，我甲谢建兄甲实真啊实在真久啦，绝对这张票无可能去投黄珊珊。我才拄啊第一点我捌讲的是，每一个政治人物的态度、迄个立场出发点，因为我甲黄珊珊原来实在二十几年，我甲伊共选区嘛，做议员做几啊届嘛，吼。伫地方上的地方建设，两个议员互相斗相共的真侪。伊签我的案，我签伊案，互相赞成伫地方上争取，不管是南港，不管是这个内湖，一寡大型的建设，还是都更的案，哦，这个都更条的，这个讨论，大家互相斗共共有。但是这是一个分寸，我认为讲，我若拄着黄珊珊伫市，伊的扫市场嘛，我伫选议员嘛，吼，我拄着的时候，哦，大家。实在二十几年啊，顶多我实在比过陈时中更加久嘛。我会甲讲加油，伊嘛讲加油，建章加油，我讲珊珊加油，这加油伫私底下讲，这是人情道理，本来做朋友就是安尼嘛吼。但是我建昌甲世间绝对无同款，我未公开伫这个媒体顶面讲， 我这票是要投陈时中，还是要投这个黄珊珊？这是理性甲感性中间的差别。哦，这种的物件，伫媒体顶端就会产生渲染效果。嗯，而且老实讲，谢金兄是阮议会党团来大炮。嗯，伊是媒体的焦点，伊是真正媒体的焦点。嗯，伊是大炮啊！伊咧炮轰这个柯文哲的时阵，大家拜三咧炮，上礼拜炮轰柯文哲的时阵，大家拢作欣赏，我见奖嘛。这个哎，这个东西绝对大家学习嘛，大家学习就对了、嗯。但是在这种选战内底，在这种选战内底，老实讲，你若讲啊，头拄我讲过，大家互相斗相共，这拢有嘛。嗯、如果若因为安尼的时阵来讲，这个我李建昌嘛会当徛出来，伫江湖区的时候，哦，我甲黄珊珊是20几年啊、嗯，老实讲，我做纠结呢，我甲陈世忠真都无熟，嘛无私人的感情，我这票到底是要投什么人？我投票一天暗时啊，我要好好睏。安尼明仔我嘛十台camera有伫我的头前的、嗯，你知无、嗯？我嘛有可能十台 camera 有伫我的头前，建昌嘛有可能世间爆红就对啊、嗯。但是建昌未去做这种代志，建昌你讲话的时阵。未去做迄个抗战、嗯，我知道我讲出来的媒体绝对有渲染性的效果。是这是今仔日大家在讨论世间兄这几工啊的这个形象顶冠、嗯嗯，是安怎会出这个问题？嗯、这种代志伫选后，大家心情都痛苦的。是、嗯、安你高家会讲一个行政失灵，大概这样的。我跟你讲，等下我唔知影，因为我。等下讨论就高价的议员， 讨论， 以这个 AI 代志， 以后等下，等下讨论，好不好？等下讨论。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高嘉瑜去啊赖清德向啊党员报告的场。那王世坚王议员看到这样的这个画面，因为王议员你没有去嘛，啊，看到这样的画面啊，看到啊这个民进党支持者这么啊激动，你的感受是什么？好、哦，那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好吧？来先休息一下，进广告。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啊、这个我记得应该是1月14的台北啊赖啊、这个赖清德啊他在啊向党员报告里面13, 因为他13号然后还没有到的时候啊那么啊这个支持者在里面那、啊、高嘉瑜进来那当时啊反应啊实在是太激烈了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下一位高嘉瑜委员，谢谢谢谢大家。其实现场的各位大哥大姐都是深爱民进党，跟我一样，很多人骂我，我听到了。谢谢，我们民进党就是一个大名大放有不同声音的政党，也有很多的支持者一路上给我加油。今天早上我也去市场走了4个多小时，我是每一个市场一个一个跟大家聊天，有支持者抱着我哭说，看到大家安尼骂我，都艰苦哎，伊嘛看个头。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支持者彼此撕裂、彼此分化。民进党是靠大家的努力才有今天。所以我们很感谢大家都是为着台湾为着民进党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虽然有不同的声音但是我们都会反省检讨倾听我在这里是最资浅的但是我们努力的在基层去倾听更多不同的声音替民进党争取更多的支持大哥大姐千万不要激动身体比较重要你们不要再生气了啊！你们对我不同的意见跟你们的声音我都听到你们很有活力就是要用这个活力继续支持民进党啊！好谢谢大家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王议员 是 你干嘛啊，这个高嘉瑜去，为什么这个民进党啊支持者这么反应这么激烈？ 我先从黄珊陈世忠这个选举讲起、嗯。我认为可能我们大家看法不一样，嗯、我跟党内很多人看法不一样。我认为选举，是一种诉诸大家每个选民对你的认同的感情的认同。我认为我们应该把饼做大。如果黄珊珊跟蒋万安相比。如果我们能够释出 对黄珊珊的友善，嗯，至少如果最后要弃保的时候，嗯，因为我们一定是大于他嘛，那历次的民调里面至少我们不要把他的支持者打到另外一边去嘛，嗯，如果我们是用这种切得很清楚甚至指责他什么不是，最后你看他跟我们两边相骂起来，嗯，结果这样我们永远是独立的第三方，独立的现在当选的那一位不是吗，嗯嗯，如果我们展现这是站在选举策略跟我们为人处事不同的哲学看法，嗯嗯，我的看法是应该把饼做大，我想现在这我说的这句话，嗯，这个未来的赖清德总统候选人他应该能够听下去，嗯，如果我们只是说啊，你这句话不对切，那个人跟我们跑出来选也切，这个切这个切切到最后，嗯，嘿，就剩1450不是吗，嗯，我们应该把饼做大。我现在请问，我现在讲很简单的一句， 今天我们绿色赢了，我们可以把所有蓝色支持者说集合起来带到北海岸说你们去跳海吗？ 没啦，那我也没有。 对嘛，是嘛，不是吗，嗯，改天因为选举四年就一次嘛，嗯，改天我们输了他们赢了，他们可以把我们集合起来带到桃园说你们去跳海吗，嗯，不行嘛，2300万人就是我们共同的国家的主人，我们要去争取最大的支持，嗯，我顶天立地我再一次说明，我对黄珊珊的发言我是基于过去他帮助不是私情，那是公共的事务，他帮我 要盖。 来，我刚才这个听到世间议员讲说要把饼做大，嗯，我非常同意啊，因为选举一定是要把饼做大，要向中间靠。可是问题，世间议员，你只记得向蓝的人要把饼做大，你为什么挥刀砍向自己人呢？比如说你讲侧翼，嗯，比如说你刚刚讲说要把人带到北海去跳海，这个其实不就是一种带风向吗？跟高嘉瑜所讲的什么要排蓝民调不是一样？嗯，政治人物，你在，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我真的是要给哦，我不敢说这个给世间议员建议，但是特别是在这个时间点上，你看到大家对你这么愤怒，可是我们从这个节目一开始讨论到现在，你都不认为自己有错，你甚至于你还讨论到，你还挥刀向自己人，你还砍自己人，批判自己人，然后你告诉我们说要把饼做大，嗯，你说自己人是侧翼，民进党很多可以批判的啊，民进党可能宣传不够力，所以导致可能在网络上面的发言很大声，这个是民进党下一次选举一定要检讨的地方，可是你不应该把支持者批判成侧翼，然后你把支持者骂一顿，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玉慧，我没有骂县长的人，我没有说县长我们民进党基层是侧翼，不是，嗯，我在讲侧翼讲网军的时候，第一个大家冷静去看我讲侧翼网军，我说第一个网军之父是柯文哲，我是最大的受害者，所以到现在我也没用智慧型手机，也没用网络，为什么？因为我认为眼不见为净，嗯，第二点我认为每个政党都或多或少有这些网军，我所有的话都这么讲，我不是单指我们民进党有，那是谁先开始的？我认为柯文哲开始的。第三个，我认为网军不对的原因就是说，他会让所有政治工作者懒惰的嘛，因为有网军做梗图，就帮你造神插烟之魔稳，或者去攻击霸凌要来监督的人，这都不对，嗯，国民党有很多网军，我也是这么骂，所以我没有说基层是 王爷，我请教你啊，他都让我看到说高嘉瑜去的时候啊，民进党支持者非常的啊这个激动，那你感觉说是支持者误解高嘉瑜吗？ 没有，我认为啦、嗯，支持者有不同人不同的看法嘛，嗯，就像我说我对我自己我相当的信心，我知道有很多民众打电话来，嗯，我们创党的许多党员，嗯，有的甚至讲到哭，我们大佬级有两位，哦，他认为我这个看法是对的，我这个做法对的，嗯，那荣获我如果讲话有什么呢，但是我同时在讲网军的时候，我同时是骂国民党也骂柯文哲的网军，而且柯文哲是网军之父， 可是你讲的时候 他们可以犯的错误我们不要， 你只向非1450跟非什么侧翼这个道歉呢，你显然是完全针对 对，我认为一般民众，我如果因为那是媒体报道新竹市政府讲117000万嘛，嗯，啊，这个我如果讲错这个数字，那我道歉，我不向这些侧翼网军道歉。 所以你讲说，除非 over my dead， 把意思立功，你誓死不会道歉就对了。 不，我誓死不向这些网军或者向林志坚来道歉呢，啊。嗯， 我不是始作俑，我不是做这一个案子的人嘛，哦嗯、对不对？哦，我道歉，我跟我们一般的市民道歉，我不跟侧翼网军道歉。 来来，范老师， 其实我们说那个讲那个11.7亿啊，那个也不是市政府公布的，嗯，是高虹安自己公布的，哦，而且据了解，他也没跟市政府拿资料，嗯，他是透过他自己的管道拿到这个资料，哦，所以说这个就是说高虹安一个错误的资讯，我们引用到了，嗯，然后做出对林志坚的批评， 对， 那当然我是觉得啦，如果基于党员的感情，嗯，你既然都跟市民道歉了，那跟林志坚道个歉，我觉得也算是情理之上啦，嗯。第二个就是说，刚才就是说，议员只是讲说黄珊珊的关系，都要把柄做大。嗯。可是因为今天民进党已经提名了陈时中，嗯。当然你可以说，哎，那我们是不是之前我们就陈时中跟黄珊珊，我们来民调，然后我们推一组最好？可是问题是黄珊珊他是柯文哲的副市长，嗯，他是民众党推荐的。我不认为民进党支持者会觉得说，我们去跟柯文哲再来一次合作，嗯，然后再去跟黄珊珊再来做一个民调 PK， 然后再推一组人嘛？那不可能的嘛。嗯。民进党支持者也会炸锅，而且。议员对柯文哲的批评这么多，他又在柯文哲下面，嗯，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人有点逻辑，有点怪。那怎么样是把柄做大，嗯，或者我们是不是不要跟黄珊珊一刀切？我是觉得私人的情谊可能跟这个市长的选举可能不能够一并而论。 嗯，范教授，你讲的都对了哈。第一点哦，即便是政敌，也应该互相尊重。他虽然跟我们不同党，我们也应该互相尊重。第二点，我说的不是说那我们哦，求求给阿来民调，不然够作为上级的，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需要把他跟他的支持者切割开，因为那样子的时候，最后他民调第三名的时候，他的支持者怎么讲，死也不会投给我们。他了不起不投，要不然就是去投给蒋万安，不是吗？ 不是，这个王爷，你说公，即便政敌这个要尊重，可是那是你的同志啊，你连道歉都不愿意耶。 我认为他做错事。还一而再再而三出来讲这些就是不智，他一直让我们党一直拘泥在这件事情上。 是，不智是笨，做错事是恶坏。嗯，你这个东西你把它混在一起，就让人家听不下去了。然后另外一个，比如说，如果我拿到一个公文，连查证都不查证，就说哎呦九十几，然后这是不是草包？那你怎么都没讲话？ 引用权威来源，如果说这个是政府，是市长。是那个来源的这样子的说，我现在请问林志坚的论文还没被认定抄袭前，如果有人引用他里面的东西，嗯，那个人会有罪吗？ 是。 其次，你要我查证，要我能力上可以的，我是台北市议员，我没办法去看他新竹市政府的账，嗯，我没有那个义务，所以我只能要求说你，我谴责他，我谴责高鸿安说你不对，你要立刻赶快去查，你不能让这个事情浩浩的家，你赶快去挖，嗯，啊，你赶快把账公布。 是，好，不过我想请教议员啊，就是讲我看你真挺高嘉瑜啦，哦，那民进党支持者对高嘉瑜是足感冒的啦，那你所以你是感觉讲啊，支持者对高嘉瑜有误解吗？那因为支持者嘛啊，要求讲啊，开除王世坚呐，高嘉瑜，你觉得支持者有没有误解你？ 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误解，然后，哦，我接受这个看法，但是红衣，我认为这是一部分的支持者啦，嗯，但是还有其他也有支持者是支持我的，嗯，我刚刚讲的，我很多老朋友，这些创党的党员，嗯，这些元老们，他们是支持我，嗯，哦，那过去我跟建昌的认识就是在当时候创党主席江鹏坚，嗯，他立誓选举我当他的总干事，嗯，大家可以去理解我参与的过程。 你过去对台湾， 好，哎，那再来就是说，嗯，再来就是说我有没有说个别我比别人多同情黄珊珊，哎，不，那个高嘉瑜吗？那个红衣，我的意思就是说别人挺他声援他都可以，我稍微声援他就要被鞭尸，我觉得这个标准有一点不太一样。就像说我即便在刚才那个事情，你说11亿7还是说9亿5这一个问，我说我是引用错误啊，即便引用错误导致的这个是在这个事件里面的一点而已，嗯，那到底是如果这个事情计价错误，或者这个厂商跟这些 PCM 他们这些是做错了有勾结的话，嗯，那个严重，还是我引用错误我讲错一句话的错误严重，嗯，我意思是这样，社会要求知道的也是这样。 那这个高嘉瑜啊，今天啊， PO 了这一张照片。他在脸书 PO 出一个烂鞋照，有四只球鞋，其实等同两双啦，因为这是一箱嘛，啊，这一箱，啊，这个不止成就说鞋底已经脱落，甚至整片全烂了。那高嘉瑜对着鞋子大喊，真的哀莫大于心死，啊，然后啊，这个他说这个鞋子啊，其实是啊，已经开口笑了，那两年他舍不得丢，啊，换句话说旧鞋，啊，你看这啊，这一对啊已经啊，这个亏气啊，哦，这样子，那开口笑可能是你家，哦，这样好，那啊，其实很大的反应，因为2000个赞，500则留言，有人说哦，他很卖力，卷走基层，有人说你在指桑骂槐，到底你想证明什么？那我想请教一下建昌议员，你才多少共工啊？王世坚跟高嘉瑜是态度也不一样，程度也不一样，想哪讲？ 我讲了哈，我才多少一个开始，我来讲，我跟世坚也实在真久了，就1989年。民进党有一个新国家连线的时候，我会记得世坚在当中就参与了政治，但是伊也未做议员啦。其实世坚啊事业成功的时阵，他是讲，伊是加入和民进党做者公职甲228的这个一挂活动啦。因为我已经30几年的这个交情，我知道，所以伊甲高嘉瑜是完全无共款。我伫观察高嘉瑜，伊嘛甲我共选区嘛，即你啊做黄珊珊嘛甲我共选区，高嘉瑜嘛甲我共选区，我拢近距离在观察要20年的。诶，政治人物大家行动，大家嘛在观察我啦，我嘛在观察别人啦吼。我感觉高嘉瑜的个性，老实讲，你讲这个鞋啊，那知影人说是环保鞋啦，环保材 质，环保鞋底 是长期没有穿，搁在那里，才会木质种一箱很久的时，就是你穿出去就开口笑啦。这是真真正正，伊唔是讲轻招状，才低收鞋啊开口笑。所以我认为讲，我捌伫电视顶管讲，其实高委员足聪明，不愧是台大法律系国外所毕业的。老实讲，有当时也是爱家合适啦。人伊真， 伊即马是你甲欧陆啊， 伊真真正正有法度伫一个场合内底，创造伊上界大的媒体声量。 好 啊，无伊讲伊那是投票数。伊就点点卖唱歌的话，其实我刚去投票，工作人员加起来7-8个尔，伊就免唱歌互听，因为外口有记者嘛。啊，无那有迄个相片咯。 袁志雄，你台北市议员嘛？新北市议员嘛？ 嗯。 啊，你鞋有流落来咯？穿甲破去，鞋有流落来。 我现在穿的就有点破，因为我行走基层。但我 来，你现场来，我看你有没有说谎，脱起来， 不是脱起来，鞋底 真的有啦，算， 脱起来。 鞋面， 但我觉得这两回事啊，他鞋子破掉，他破掉跟他有没有行走基层两回事。因为但我的了解是高嘉瑜是还蛮认真的啦，他早上都有去送车，然后你看他送春联是跑来跑去，所以他行走基层是确实没错，但是。高嘉瑜很会造势，也是对的，就是很会找一些噱头啊。像高嘉瑜讲的话，我觉得他讲的，我认为还 OK 啦。比如说像他说一尸五命嘛，那一尸五命确实，那一尸五命是结果，不是原因，并不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才造成这个结果。他的意思是说要赶快处理那个论文的事情。那我觉得坚哥，因为我现在帮他讲话可能也不是对啊，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些，我觉得我也是认同啊。比如说那球场部分，球场是不是执着在说到底是付了11亿7千万还是8亿多，而是说那个球场确实是有一些状况盖得不好，否则林哲轩不会受伤啦。我觉得这个部分基于他民意代表的角度去讲这些话，我认为是可受公平的啦。 那个玉慧，你觉得这个高嘉瑜PO这个鞋子，你的感受是什么？ 哦，他又在作秀啊！他其实他精于计算他的这个声量，像他从12号的那个他去参加，他在那边，其实他是先到那个场合，他是在赖清德副总统他到那个场合之前先进现场，他并不是等因为。我想建昌议员在这边，剩下来其他所有的议员是等着赖清德副总统一起来再一起进场，但是他是先进到现场去跟大家来招手，然后他甚至于还在当有人来跟他抗议的时候，他还在瞪着大眼睛哈，让镜头可以捕捉他，所以他完全是啊，这个很懂得镜头的魅力。其实他是在创造一个荧幕上面的人设，就是他很可怜，他被民进党霸凌，他要的是这个样子，因为他接下来他就会去，比如说去友台，甚至于说去蓝营的这个媒体，甚至于去一些网络的节目，他所得到的赞扬，就是刚才袁芝所说的，他得到的是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的赞扬，因为他到现在还有一个错误的迷思，他认为说民进党只要通过初选，所有民进党的支持者都会含泪啊，都会这个含悲含泪都会投给他，但这个迷思，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那像刚才世坚议员我想给所有的观众的这个反应，或者是高嘉瑜委员，他到目前为止包括说他那天还在唱新灰灰，你之所以会去投赖清德副总统当这个党主席，就是因为选举大败，这个是民进党所有支持者在这个从去年底一直到现在心里面最痛的一件事，那竟然你会在那边伤口撒盐，然后在那边唱心灰灰。所以当然他在蓝营的媒体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国民党或民主党的支持者里面，他会给他拍手叫好，那所以现在民进党的支持者就会怀疑说，那如果你的言论是跟国民党这么相近，尤其又是国民党的支持你，又是民主党的支持你，那你在通过了初选以后，为什么我们要含泪投票给你？为什么我要支持你？那与其这样的话，你如果真的通过初选，我不如就让你这席落选。 高嘉瑜在做什么动作？他其实真的担心他的初选会有压力，所以这个时候要排除这个，就是破鞋子或破公司包，都是有一个大家典故嘛，就是他很勤快，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只要展现说他很勤快。那第二个呢，他的个性就确确实实啊，民进党里面很多人他确实是很懂得讨拍，所以这个网军里面的年轻人的网络上一个讨拍，加上本来在就是网络上他本来就是一个有点像是政治网红，所以他这时候就可以做出这个话题。然后这个话题他为什么做这些，其实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很勤快，你那个无心带，你不要想东想西，你们不要想来挑战我，其实他其实在做的就是讨拍。那为什么会讨拍？他先前呢是先前不认，但是他知道他的压力很大，所以他也开始拉出十一扣反对排蓝民调，因为当然他就相信他最后有机会。 反对排蓝民调又是带风向， 又是带风向，他也是相信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但他的带风向，他是什么？讨拍，他受到破坏，然后受到破坏之下，所以他会拿的是现在还没有支持民进党的年轻选票，如果这个情况之下，他其实只是在做一个讨拍的动作。 是，来第一个台民进党的立委初选绝对没有排烂的民调，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不需要被讨论的一个议题，我就是一个全民调，而且已经走了非常行之有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我认为对高嘉瑜委员来讲，他其实最大的挑战跟危机，其实不是在民进党的党内初选，因为民进党党内初选其实是知名度还是会占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便宜。其实我认为他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大选了。就算他通过初选之后，在大选人家激进党会推出人啊。那你我觉得每一个政治人物，你在这个每一个阶段，你所讲的话，所谓的言行举止，你要自己负责啦。你不可能。其实我觉得像嘉瑜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民进党绝对是一个大开大合，然后百花齐放的一个政党。但是不是只有你讲才叫百花齐放啊？批判你的人也是百花齐放之一哦。 对， 就是我们这个生命里面是包括你讲，也包括批评你的人。何况不要忘记，就你身为立委也好，身为议员也好。你的话语权原本就比一般党员还大，还多，而且媒体说特定媒体会捧你的场嘛，所以我们这些基层党员，他就抓住机会嘛，就是说在党员座谈的时候，他会讲出来，或在他各自的脸书去发表。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可贵的民进党的力量之一。那我就认为他现在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出在哪里？民进党绝对是可以经得起被批评的这样的一个雅量，我们也应该要这样子做。但是最重要的差别在哪里？就是说我常常讲说，我们要凭着爱心说诚实的话。就一波，我刚刚你对这个动的贴心啦，就是至少有人这样觉得了，可能他内心有啦，但是民众。党员支持者没有感受到这种贴心嘛？我常举例来讲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朋友，他现在生活也许他生活有一段时间比较是脱序，然后没有工作，那我们既爱护他、照顾他，我们也讲说，哦，我刚刚我给你你爱振作精神哦，吼，我找一个头路，生活爱正常，无你安尼吼，你安尼生活可能 真心甲关 怀，那个关心嘛，咱袂讲甲骗想嘛，咱袂讲啊，你食辣啦，你无路用啦，什么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政治人物讲出来的话，其实。支持者也在评论你啊，那支持者就感受不到这样，何况说有些事情，你的评论不是基于一种事实描述的时候，那党员各位更在意嘛。所以我认为现在面对这件事情，当有人在评论说哦这个骂民进党，党内的人骂民进党就叫做民进党的良心啊什么等等，我常觉得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扮演良心，但是那个要基于说我们对这个彼此的关心跟爱护，还有基于事实，大家来做评论。 你那良心你是啥？ 我这样，一个人是不是良心，当然不能自己讲自己啦，那我常觉得就是说，民进党当然是有些地方要改进，包括我们在每个参选的人来讲，我们有地方要做得更好。但是我希望我们真的期待就是，而且应该要这样子，彼此是站在关怀彼此的那个政党。 这个东主席的投票率有一道 吗？有啊。 你有唱歌不？我唱歌不是我的强项啊，但是而且 教育人工，你拍听你有点摸。 不，而且我认为在那个场合，根本不适合在投开票所唱歌。那是一种尊重。比如讲，就是说，因为投开票所就是投票跟开票嘛。那我坦白讲，你今天如果可以在里面唱，那一般党员，我说如果我在里面我做烘焙可以吗？我来杂耍可以吗？ 你个公阿妈伊就改跳舞。 所以我认为，其实光在投开票所里面唱歌这一件事，虽然我们不是法律而不是政府所办的公职人员的选举，但是我们基于对党的尊重、对候选人的尊重，还有对在场的工作人员的尊重，我们当然就是。去投票啊，你顶多是记者在外面啊，因为毕竟是公众人物，包括我们去投票的时候，记者也会照个相。那我觉得就面带微笑，我们就把这个动作。 你有你招机站不？ 我当然买招机站。 啊，你也要有老的不破的？ 因为这样啦，我们觉得鞋子如果坏掉该汰换，我们就适当的把它处理掉，不会专程把它留下来了。我 不会拍照了， 不会专程把它留下来。 不会拍照了， 不会就留下来。就当我认为是这样哈。 我感觉高教也厉害，你知道吗？伊垃圾的金头嘛，嘿老嘞，那也要破了嘛。 每一个在台湾啊，无论是民进党或任何一个政党，你想要在激烈的选举中脱颖而出，我说实在， 想方设法， 大概拢是卯足全劲呐。所以每个人认真程度， 你安那看王世坚， 王爷就我觉得这个重点还是出在这里了，就是说，当你一个人获得很大的掌声的时候，很大的关注度的时候。你要看到这个掌声跟关注度是来自于哪里啦。因为我们毕竟是政党彼此在竞争嘛。那我今天当然我们不是说你的掌声只能来自你的同温层或来自民进党，我们没有这样说。但是如果说一面倒或大幅度的你的掌声来自于反对阵营的时候，那我们当然要去谨慎的思考这件事情啦。那我相信平王世坚议员他在江湖闯荡政治政坛闯荡这么久，他当然有这样的智慧去分辨这件事情嘛。当你的掌声或者对你喝彩的人很大幅度的都来自于反对阵营的人的时候，那你当然要去思考说你到底这样的言论对这个党是正面的吗？那我觉得是，而且对这个，毕竟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执政党，就是说我们民进党没有办法代表，虽然没有办法代表台湾的全部，但是民众确实给民进党这样的责任跟一个期待嘛，所以我觉得对基于这样的期待的时候，那我们当然要，我们2022选书这是事实啊，包括我自己我也参选县长选书，我们当然要深刻的反省，包括个人，包括党。但是再怎么反省也不能完全否定自己的价值。这我的个人跟这个党跟台湾是有价值的。我们选输是事实。但是没有输到说我们要全盘否认我们守护台湾这个价值。这个初衷还有我们所做的努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一件事情。好，那我们今天支持者会很大的反弹其实是来自于这里。就说啊，咱输，但咱自己袂使输啊。啊，咱输嘛，袂使把咱的所有咱以前坚持的价值，改成怀疑家己嘛。所以我认为这其实是，民进党这个是深刻反省，也反省也不止说包括我们败选反省，也包括其实在党内有这样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我认为那个也都是反省的一环啦、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会有这样子的声音出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对新任的党主席跟那个党的机器的时候，我们要去很认真去面对的一件事情。 台北市议员国民党籍游时会跟他讲啊，吴新代想要拉下高嘉瑜，自不量力。好，那我想请教，因为你是民进党党员吗？ 我不是党员， 不是哈。 那 如果你可以选的话，你会选吴新代还是高嘉瑜？ 我当然会去选吴新代，我还莫名其妙被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粉专啊，然后做了一张图来消遣我，叫我姑婆，没关系啦。 你姑婆哦？ 对，我是姑婆，我跟那个王世奇一起啊，这个荣登姑婆啊。但是我必须讲啊，事实上我不认为游议员他的这个想法是对的。我给各位看的这个是蓝绿在这个市议员的这个选举当中啊，在2018跟2022，你看到国民党的市议员，因为台北是蓝大于绿哦，那但是在这2022跟2018，其实国民党是退步的，议员的票总票数是退步的，那民进党是上升的哈，所以这个是总票数的部分。那我再给各位看到的是哈，这一个是2018年的这个港湖区当选的名单，其中我画箭头的部分是因为那一年有黄珊珊的参选，所以黄珊珊在这一区呢，他拿到了12%的一个选票。那高嘉瑜在那一年也参选，高嘉瑜啊，他当时当选议员的那一年，他是拿到了16%的一个选票，所以在多席次的这个选举当中，他是可以当选。那游议员说，可是2022年呢、民进党在这一区哈、 哎，这个选票反而减少了。嗯，事实上他不要忘记，因为台湾激进啊，这个吴兴岱医师他在2018年台湾激进也有参选，可是他的那个选票当时只有1000多票、嗯、可是吴兴岱他这次他选举其实是采取一个比较佛系的选法，他拿到了10000多票、嗯嗯嗯、所以我不认为真的会像游议员，那游议员可能是从蓝营的一个角度去分析、嗯、他认为吴兴岱是没机会、啊、但你从这个我觉得从现在高嘉瑜委员，那他在这个事后包括说那一天的这个跟党员报告、嗯、或者是他这个旧鞋照这一旦抛出来以后，他在持续的激怒民进党的支持者、嗯、那民进党的支持者就包括支持者不一定都全部都是党员哦，那已经很多人都说，他们说他们觉得民进党在港湖区调一席立委、嗯、这个他们觉得无所谓啊、嗯、因为民进党如果真的啊不幸在这个初选，那高嘉瑜还是赢得了民进党的初选，你知道民进党的初选办法你还是得提名他、嗯、因为民进党是一个民主的政党，但是这个就会交在这个、选择权就会交在一般的民众， 是 我相信一般的民众，因为高嘉瑜他可能想的他是啊，他可以向中间跨，他可以拿到蓝的票，可以拿到白的票、嗯、可以拿到年轻票，可是经过了这一番的这个大车评以后，蓝的票会回归蓝的票，白的票会回归到白的票、嗯、因为黄珊珊可能也会出来选，而且他这个不再是过去的那种这个多席次的一个选举、嗯、是单一席次的选举，所以我觉得高嘉瑜是必败无疑， 必败无疑。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总统大选因为台湾民意基金会今天最新的民调是这样就是说如果2024年总统大选，如果副总统赖清德、侯友宜三个人还有柯文哲、萨卡都，那么赖清德 34%, 他第一名，侯友宜 31.4%, 柯文哲 22.3%。其实这个好像让大家这个相当的吃惊，因为以为侯友宜很强那如果看这个图，赖清德第一名三十四，侯友宜 31.4%, 柯文哲 22.3%。可是赖清德从上一次29%输给侯友宜 38.7%, 等同输 10%, 现在反而倒赢 2.6%, 赖清德减加 5%, 侯友宜掉了 7.3%,侯友宜掉 7.3%, 柯文哲也涨了 4.5%, 那这代表什么？为什么侯友宜掉那么多？来，我们来看，不需要。 一盆盆祝贺花篮陆续送到党中央。副总统赖清德当选民进党主席后，18号中执会即将交接，走马上任，绿营正式开启赖清德时代。 他在党内的人和上，他在整合能力上跟领导力上都相对的非常卓越。 交接典礼将邀请党部党公职观礼，而赖主席上任后第一道公文预计将发布秘书长、人事令等一级主管就定位。春节后，赖清德也将跟党公职相见欢。 赖清德确实他是很扎实的，透过党主席选举的时候下乡倾听民意，很多发言事实上也都很对到我们绿营的胃口。 赖清德党员座谈累积能量，帮绿营找回气势，他也将继续接地气。春节连续8天全国走春，初一初二北北基开始，初三桃竹苗，初四中投，也帮南投补选蔡培慧拉抬声势，接着一路往南，最后初八回到本命区台南市。会这么拼，就是2024民调蓝绿白拉锯中，赖清德支持度34%，领先侯友宜的31.4%，以及柯文哲的22.3%，但幅度并不大。不过外媒却说，赖清德两岸路线务实台独工作者，可能让美国担忧，这会变成他选战危机吗？ 应该不至于吧。赖副总统都讲得很清楚，包括在蔡总统领导的4个。坚持之下，那整个台湾的方向，台湾未来的这个定位呢，都很清楚。 赖清德两岸论述就是和平保台，延续蔡总统稳健路线。赖主席新时代将带领民进党继续拼胜选。 好，民调比较细的部分我念给大家听说这个民调显示政党支持度，民进党 26.1%， 国民党 21.5%， 民众党 20.3%， 时代力量 4.3%， 台湾激进 4.3%。21.3%没有支持哪一个政党好，那另外是这个他说因为柯文哲吸到了国民党 10.9% 的票源，比吸到民进党 5.2% 还多出一倍有余，这让蓝白合或在野大联盟有了更多着墨的空间那这个民调里面还有做省级，说如果是侯友宜赖清德 39%， 侯友宜3成5，柯文哲1成9，然后民进党啊被8成4挺赖清德，国民党是7成8挺侯友宜。在客家人里面，赖清德获得3成1的支持，柯文哲2成9，侯友宜2成3。你外省人里面，侯友宜得到4成8，柯文哲3成7，赖清德只有8.1。好，于将军，你怎么看这个民调啊？ 这个民调，我讶异的是侯友宜怎么会掉得这么快？因为正常来讲，侯友宜还没有确定会代表国民党参选，他就开始掉了。大家想想看，当年2019年，韩国瑜还没有确定要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时候，他的民调有多高？ 是， 那是碾压性的胜利。那侯友宜还没有确定会代表国民党出选，他就开始掉了。 是， 所以这是侯友宜的一个很大的危机。为什么？因为现在民进党已经没有问题，就是赖清德定于一尊嘛，他当选主席，而且未来提名他当总统没有问题。 是， 民进党现在在做的事情什么事？拆弹。到底有什么问题？到底民进党内部有什么东西不够团结？有什么问题没有办法得到人民的支持？正在拆弹。拆弹要不要时间？但是有一种事情比拆弹还要更花时间，叫找炸弹。国民党现在痛苦的是炸弹在哪里不知道。这到底这个炸弹要由要有侯友宜来拆，还是赵少康，还是朱立伦，还是郭台铭？这个拆弹手都还没找到，民进党已经确定了，就是赖清德。 是， 未来2024怎么打、怎么选、要走什么方向，赖清德他要定于一尊，他要开始走。而国民党现在还没有。 是， 但是这一些预备的拆弹手里面，最强的侯友宜居然掉了。这是什么原因？这就是侯友宜在选完市长的时候，他的危机出现，就是你到底要不要选？大家记得为什么当时洪秀柱会参选？大家回忆一下当年，洪秀柱是说什么？你们这些男生真的很恶心。要选不选？小女子有理了，我跳出来选。所以洪秀柱有点名说，哎，侯友宜该答应就答应吧。但前段时间，侯秀柱也点名喽，该答应就答应，该表态就表态，不要再扭捏了。连洪秀柱都按耐不住喽，就是国民党到底是谁选，你还要搞得跟上次一样吗？所以这是现在大家的声音慢慢出来。可是侯友宜偏偏慢郎中急死大家，你知道吗？你到底是要怎么样选还是不选？所以他的民调开始掉，可是我真的没想到会掉这么快。我觉得至少还有保温效果嘛。他拿了100多万票，他是最强诸侯，怎么突然间一下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如果说要以拖代变，2024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拖了。你还要用这种方式的话，真的很担心当时2020的状况会重演。 来，袁志恒。 侯友宜大哥，我是觉得民调有点奇怪了齁。他第一个他的那个赖清德的民调涨 5%, 我觉得合理啦。因为赖清德他现在曝光比较多嘛，而且他到很多党员说明会啊，让人家感觉好像他蛮有魄力的。随便可以叫人家站起来道歉，就是感觉好像有那个气势出来了。侯友宜跌 7%, 我觉得跌合理。为什么？因为他之前有胜利行情嘛，九合一选举的时候他领头羊嘛，那稍微回温，可是跌到 7% 我觉得很奇怪。因为特别是柯文哲莫名其妙就增加了5%，柯文哲什么事都没做，他也没有做什么好的事情，那就增加5%。 你好像很质疑游盈龙。 我觉得那个抽样误差，因为他抽样误差是正负3啊，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大概民调差不多合理是20%啦。那侯友宜大概是35%，那赖清德大概是32%左右，所 以 哪有自己讲合理民调？人家是用科学方法， 因为他有 你自己用猜测说啊，我认为应该多少， 可以调的， 因为那个抽样误差， 民调 抽样误差关系啦，所以我觉得侯友宜可能还是有赢那个赖清德一 点 最强发言人。 然后还有友台啦齁，就 TVBS 有做一个民调，他是真也是一样，是真他们3个人齁，侯友宜、柯文哲跟赖清德，侯友宜是赢赖清德 9%, 然后换成郭台铭也是赢 9%, 所以我觉得侯友宜还是有赢啊。只是说刚刚其实将军讲了一个重点，就是侯友宜要怎么去保温，他不可能什么时候没做然后民调就让他持续下去，他要做一些事情让人家感觉说他是会赢的，而且是赢很多的，这个才是他的一个课题跟挑战。所以老是说侯做哪集可能要加点料，比如说像之前不是就讲一下吗？说那个 啊，你加料就变成吼吼啊，吼吼啊，做台词，给两个吼， 就是讨论要一些动作啦，譬如说像他去新加坡，我觉得就是一个不错的话题， 那很奇怪的话题， 讨论可以讨论， 奇怪，新加坡特别奇怪， 因为他上个月啊去日本啊，没人知道嘛。他这次去新加坡，大家就知道，就可以讨论一下，或者是说元旦的时候去讲一些什么什么，不是强国歧视，不管你支不支持这种论调，但是可以讨论，然后让大家觉得说，他是有那个格局在，而且还有一个变数是郭台铭嘛，因为郭台铭现在动作越来越大，而且根据 TVBS 民调，郭台铭跟侯友宜几乎是一样的。那如果说郭台铭起心动念，他说那我要来选，对不对？我要回国民党，这是不一定 没有这可能性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搞到最后， 国民党如果是单纯的话，就选很悬殊，那就会很单纯。两个人差不多，这个就变互 找，就会制度就会一直调整啊，就会一直滚动式的变化的。 那我觉得赖清德跟侯友宜之间的消长其实有迹可循啊。第一个赖副总统他现在几乎他没有悬念了、啊，他可能会代表民进党的参选，但是没有悬念。第二个他要接任党主席的这过程当中，比如说他面对这个败选，面对党员的意见，其实展现出了一个领袖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嘛，所以他就会这谁会比较上涨起来。那国民党就是说，第一个。侯友宜最近确实是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就是因为他没有做什么事情嘛，选民在选总统的标准跟选直辖市的市长会不一样、啊、你总不能你选市长因为你是连任，你可以说后话做歹己从头讲到尾，那你选总统选民会觉得说啊，你总不能再继续讲后话做歹己，这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也而且现在国民党新上任的县市首长最近也加料替国民党加料啦，比如说有这个酒后开车的这个桃园市长，或者是这个高鸿安的行政处长，或者是台北市长是李世川的裁决，听得比新任的市长蒋万安还多等等。那民众其实台湾确实有一个区块的民众，他不是很高强度的附着在政党上，他会随着你的表现在犹疑的嘛。那我觉得这个当然会民众也去想，所以这个侯友宜最近第一个他没有最展现出国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跟一个企图心的时候，那选民自然会在民调上做一个显现出来。 那你觉得最后国民党会谁出来选？ 我认为其实要看侯友宜，如果说侯友宜斩钉截铁，他无论是参议初选要或真的他很表态的话，目前看起来是他出现的机会比较大，但是国民党里面确实有一大群人，包括这他是很强烈的希望是郭台铭出来选， 对， 好、哦、这个是国民党的他现在所面对的、 那个、那一群以谁为代表？ 那一群应该我们如果政治上的推断，比如说马前总统应该也蛮希望这个郭台铭出来代表参选嘛，因为其实你看了、啊、马英九跟侯友宜的互动，其实不多呢，你看所有的他们从政的历程当中、而且最主要是侯友宜他曾经在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他曾经有一段是跟大家认为他跟当警政署长，而且跟民进党的这个互动是很好的。那个对国民党有些人认为这一件事情是他们没有办法释怀的一件事情。 是是。 所以他们当然从政治上的光谱，从政治上的互动他没那么密切的时候、他当然会去找另外一个出口。啊，今天如果这个出口是民调悬殊很多，我想他们也不会硬撑了、但是看起来像郭台铭又跟侯友宜一起有拼哦。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当然会认为说，那郭台铭如果出来也不很好啊。 好，来宾呢、都要再补充啊。那啊，今天呢，我看赖世宝又出来讲话了。我现在看叫赖世宝了哈，张亚中啦、赵少康啦、洪秀柱啦，都是主张要有初选，就是说感觉上那些深蓝的人是要求要有初选，齁、哦、这样。好，那等一下回来我们去讨论，先休息进广告。好，那么刚刚啊谈到这个侯友宜啊掉了 7.3%, 齁、哦、那这个赖清德涨了 5%, 来赖葛范老师。 这个很悬殊齁、那我觉得侯友宜晚上看到这个民调大概睡不着了，降了 7.3%, 这是很明显的。之后国民党你说侯友宜你要怎么去美国？你已经说了台湾不要做强国的棋子、那强国就是美国啊，那除非你去一个也算美国啦，我建议他去关岛啦。 其实他讲不要当强国的其实也得罪日本。 也得罪日本啊，那日本也是棋子咯。所以我觉得他如果要去美国只能去关岛啊，那算美国的属地啦、不算正式领土。但是我觉得齁、就是说你看这昨天这个连战出了一个回忆录，他说他对于2014年的319枪击案至今耿耿于怀。为什么？那个时候刚好他2000年输给阿扁嘛，又输给宋楚瑜、所以他们俩2004年连宋和，哇，那个时候不得了，强到不行啊。后来因为两颗子弹，那个时候谁在当刑事警察局局长？就是侯友宜、你说侯友宜要出来连战会支持吗？连胜文会支持吗？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些，然后马英九当2008年当上总统第一天，就他同一个月就把当时的行政署长侯友宜换掉，去当中央警察大学校长，坐了板凳。为什么？因为2006年阿扁提名他当行政署长，全台湾最年轻不到50岁。这个恨是说我就立刻把你拔掉。你觉得马英九会支持 侯友宜嘛。嗯，所以这种哈、哦、心结太深，那是有仇恨值的哦，嗯、那是有仇恨。哎、欸哦，连战如果当初2004年当上总统，2008年连任，就没有马英九了、嗯，马英九排到后面去了，整个台湾的政局，所以台湾的政局就翻天覆地哦。嗯，连胜文就是连大公子喽，他们家在台湾的政治从本来神坛上跳下来，嗯，就是因为319， 是， 所以我认为啊。侯友宜现在党内的反对派现在还在隐没有出声音哦，就是因为刚刚选举行情，嗯，之后就会出来讲话。 哦，来，基本上是这样子啊，126之后你会看到，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国民党很多人都非常侯籍了，嗯，那非常侯籍，当然就侯友宜呢，他掉这么多，其实我是觉得怎么掉这么少，让我觉得很意外。为什么、 啊、这样还少啊？7.3%呢？ 你要去从那个你要去看，因为我其实坦白讲，我每次的我的对象看我往大概比较中间嘛。大家现在开始才真正的严肃的去思考，嗯，侯友宜真的要选总统哦，真的侯友宜要选总统哦，嗯，然后所以会看到出现一个字眼叫做韩国瑜 2.0， 这个韩国瑜 2.0 呢，里面不是指他绕跑的问题而已哦，嗯，而是空洞，讲不出东西来，所以刚刚这个袁志讲说他是没做什么，他做太多，让人家看透手脚。嗯、第一个国际关系、两岸关系，你竟然只会讲一个强国的旗帜。这个东西代表你的 label 只到这边。嗯。第二个，你怎么会去跑去新加坡呢？新加坡的特性是什么？新加坡特性是它是一个航运的主要的要重要的地方。嗯。但是新加坡不是一个认为社会认为是一个现代化成熟的民主国家。嗯。你去那边取经取什么经？而另外一个新加坡更特殊是什么？新加坡靠美国的保护，美国有很多东西，但是呢，一心一意又想要去赚中国的便宜，那难道你侯友宜要给人家很多人就你怎么会把新加坡当成是台湾的一个典范？嗯，所以你的这个状况，然后另外一个状况是什么？其实现在呢，他为什么会掉下来？因为整个国民党朱立伦那边呢，我把你封在火炉上烤，因为先前的时候没人在乎你，嗯，我现在初选不初选怎么样不知道，急你侯友宜就要做动作，然后大家就看出你侯友宜的本质，嗯，比韩国瑜更无趣。韩国瑜至少讲很多话嘛，对不对？你都没有，然后看到你的能力、你的实力、你对经济的认知、你对国家的认知、你的所有认知、总统的所有规格，你都不足、不及格、嗯。然后再过来呢，另外一群人就开始讲说：“我要出选，我要出选。”为什么他们还要出选？因为如果这样子的时候，侯友宜你要不要？你要选韩国瑜，朱立伦帮你做征召式出选吧，朱立伦绝对不干。嗯，然后再过来，如果要出选，你侯友宜讲说我要参加出选，侯友宜只要讲这句话，坐实他是韩国瑜， 是 坐实他 2.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把韩国瑜放苦了。但是最后会不会是郭台铭呢？其实也不一定，因为郭台铭的个性是这样子，他现在可能就是起心动念了，很多人是拱他。嗯，然后对于朱立伦来讲或怎么样，有一个人去牵制侯友宜很好。嗯，但是最后郭台铭呢，你看他到时候最后一时间，嗯，这是虎和狐，他最后会不会变化不知道啊。但是如果把侯友宜最后掉到最后都没有了，嗯，而国民党那些人都觉得他们江山已经取得，嗯，他们就是认为民进党就是已经一蹶不振。哦，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国民党都非常猴急了。 OK。这个赖世葆啊，跟赵少康啊、洪秀柱都反对我们买这个火山机动布雷系统啊，因为赖世葆说啊，这美国要把台湾变成火药库，要把台湾变成地雷岛，把台湾变成乌克兰第二吗？布雷下来就告诉国人，明示台湾未来将进入巷战，届时台湾人伤亡无数，民生经济也将被彻底摧毁。这个因为啊。很多人反布雷系统，所以呢，这个陆军的司令部参谋长啊，张元勋今天啊特别出来说明，说不会有变成地雷岛的问题啊。我们在判明共军登陆路线后再做布置，战后也有定时自毁跟易于辨识回收的特性啊，根本没有这样的问题。来，我们来看不需要。 主要用于战时在滩岸阻绝敌军透过两机载具登陆进犯的火山布雷系统，布雷过程是由车辆透过撒布器沿途前进，和近期屡屡被提起比拟的金门地区人工埋设地雷系统和作用差别大。 金门的案例基本上来讲，大部分是所谓人员杀伤力。我们这次采购的火山布雷系统，地雷落到地面之后，地雷并不会爆炸。 两者比比，过去身为战地的金门，这些地雷主要在地底下方，属于掩埋雷，一误触就会炸。但火山布雷系统不仅地雷在地面上肉眼可以辨识，还可以透过系统设定自毁功能。 所谓定时自毁，就是说我除了我可以磁感应，让战甲车辆碰到 反应真的是炸毁。就是地雷如果没有用到，我可以自己在设定时间内把它做分毁的这个动作。 军方挂保证，对比以往的掩埋雷，火山布雷系统更安全。加上这一次采购的火山布雷是磁力引爆而非重量引爆。不过蓝伟质疑这举动是在明示台湾未来将会进入巷战。 这个布雷下来，就告诉国人，台湾中国大陆解放军上来的时候，我们的第一线是守不住的，进到了巷战。进到了台湾本岛， 有些人会说啊，你这地雷都散布下来，不是敌军看得到吗？没有错啊，我们就是要让他看得到，因为看得到的话，其实他会躲避这段防务。比如说东边布雷，那西边我们就可以集中比较多兵去对付共军。所以其实这个攻防之间哦，不是那么简单的论断。 蓝营炮口一致反对火山布雷系统，但却没搞清楚，光是地雷形式和金门就大不同。陆军采购新式证据，守土卫国，在野党却炮声隆隆，不免被质疑。是否趁了共军心意？ 好，那我想请教彭耀兄，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们是在帮解放军排雷，因为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布雷是针对谁的？不是针对我们的那个装甲旅吧？对不对？我们这个是什么？针对解放军登陆？看那去年不是中共做了很多影片吗？他的什么两栖登陆的战车？说实在，你如果你是单兵来登陆的话，很容易就被我们消灭了。但是如果你是用那种重武器战车装甲运兵车登陆上来的话，我们就面临到第一个，我们面临到更大火力的攻击。他的战车上来杀的是谁？不就杀我们的子弟兵吗？那我们就布雷，就是让他的战车没办法上来。没办法上来杀我们的子弟兵啊！结果你说这样子不对，那你这是帮解放军拆雷了，对不对？你不骂解放军，你们干嘛不让台湾人民过好？ 而且他有自毁装置啊，他不会炸到 下面。而且前提是解放军没登陆就不需要布雷。 对呀、 没有侵略就没有布雷啦。 对，没有侵略就没有布雷嘛。 余将军是战车旅旅长， 我战车旅装甲旅， 那你怎么看？ 这个哈，我再强调一遍，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军做建案，绝对不是说美国说我要给你这个 M136 就给你，不是，要从作战需求开始。作战需求怎么来的？每年的汉光演习，不是在放烟火，不是在表演哎、汉光演习每一次我们做完，我是装甲旅，我是专门做反击的。那我每次反击，我们会在开会最后检讨会的时候，会跟国防部讲，你们的这个路上的阻绝太慢，就是解放军的车的这个战车，它从这个登陆船里面放出来，它先经过球渡，球渡很慢啊。你想想看，那个水陆战车在水里面游多慢，很慢，很好打。可是呢，我们不可能全部消灭嘛，一定会有漏网之鱼，它会着陆。那个水陆战车只要它的履带一跟底下的沙滩一着陆，那个速度就快了，它就是用冲的。 是， 那要如何减低它的速度？雷区，它知道前往雷区嘛，嘣一台炸了。后面所有的这个水陆战车都减慢，这一减慢就是我们的机会就来了，我们的战车、我们的火炮狂轰，就让你跟不上不来。 是， 所以我们每一次在汉光演习兵推，我们都说可不可以让他在着陆这段时间减慢他的速度？只有一个办法，布雷。 是， 那可是布雷，我们想过，就是陈玉珍他的怀疑，我们都想过了。我们如果要布雷，要布多久？十个小时。如果我们现在要布雷，要十个小时，而且布上去之后你不好拆。就跟金门那时候一样，金门当时我们排雷大队齁，要去排雷的时候，每一个人签生死状，炸死了国家优先。 这个雷跟那个雷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但是以前就连人员杀伤雷都没有办法排雷，因为它埋到沙滩里，随着潮汐它会流动。 是。 那个地雷图就没用了。那可是这一次我们所用的雷不一样。这个 M136 齁，全世界除了美国以外还有一个国家有南韩。南韩买的叫 M136, 我买的叫 M139, 为什么要不一样？南韩是用直升机往下抛的。系统一样，可是用黑鹰直升机往下抛。 是。 我们买的是用 M977, 那个所谓的那个卡车载台。那个载台有人说可能会停止军售，我告诉大家，现在陆军装甲旅还有油料补给单位所用的油罐车的底盘就是 M977, 一模一样。所以来了以后维修系统没有问题。而上面 M136 这种火山抛射的布雷， 他们是说会造成台湾人的伤亡？ 不会，为什么？我 我就讲为什么，这就是作战需求产生的。我们希望有一套布雷系统，是在我们知道对岸要求渡了，他们要装船要过来了，我们开始布。那这个时间有多长？大概2个小时哦，到3个小时。 所以如果用人员是来 布不完，要10个小时以上。所以说要2到3个小时。 而且人员去布，搞不好会被不会有伤亡，因为被他们打。 对，因为他会有先期的这个火力攻击嘛，所以采用这种布雷车。为什么14辆？这个我就不能讲太机密了，我刚刚好配合到我们的需求啦，作战需求。 我们有14个适合登陆的探头。 那国民党这跟军方都很熟啊，很多人是军人啊，将军啊，他们不懂吗？ 郑大哥呢？还有人是当时批这个案子的人呢，我都不要讲。哎呦，这个九正专案，不是最近才出的呢。哎，10年以前就 应该问国民党跟哪边的军方比较熟？ 谁呀？谁批准了？谁又现在反了？ 他就已经批定了，陆军要建案上去，要经过参谋长、经过副司令、经过司令，然后上去。我这样讲的够明白了，都批过了。那是你在案任的时候就已经看过的东西。我们这小幕僚，我们建案往上送嘛。 是， 所以说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他以前批准了，他现在在反呢？那 是因为政治立场不一样啦。以前是马英九当总统，现在蔡英文啊，所以就不一样啦。不可以这样。中华民国只有一个， 是 不管谁执政。所以这套东西丢出去以后，陈玉珍，我可以跟你讲你的想法。 你刚刚讲那个以前准，现在在反的是中将吗？退役吗？ 是。 现在是立委吗？ 是。 对。那你在讲的是吴思怀嘛？ 对。他因为他是当过陆军的副司令。所以所有陆军既然要往上走了，他都知道。他不可能不知道。 是。 所以我在讲陈玉珍，你在金门的那个惨痛教训，就是因为有这个惨痛教训，所以陆军重新建案买了这套 M139 的布雷系统。 是。 他是在准备要抗敌前10分钟，900发布出去。而且这个布出去跟以前的雷布。你在金门的那个惨痛教训，就是因为有这个惨痛教训，所以陆军重新建案买了这套 M139 的布雷系统。 是， 它是在准备要抗敌前10分钟，900发布出去。而且这个布出去跟以前的雷不一样，以前雷是个盘子，埋下去看不到。 对， 现在是一个柱状。抛射出去之后，1/3在里面，1/3在外面， 所以看得到嘛？ 看得到， 你不会去踩它嘛？ 而且呢，每一发都有卫星定位，所以我 人去踩不会爆炸， 踩不会爆， 因为你人的重量不够嘛，那是坦克压的， 压不爆，因为它有 PSI 有那个压力，压不爆，所以说每一发都看到，而且它可以定时引爆，就是如果今天15个小时都没有人压到它， 对， 我可以直接报销它，直接报销， 是 没有报销，我们再用卫星定位看到哪几只还没有爆，把它取回来就好了。所以这个安全度远远超过以前金门的雷，所以这是有在进步的。 我觉得现在陈玉珍委员讲的是跟事实偏差很远以前的金门的布雷跟现在布雷有共同的目的，都是防止敌人的侵略。但是以前的方法确实是比较，因为那个年代是叫做方法，现在这个方法已经是对那过去的金门的布雷是大幅度的改善。而且是不是针对人员，它是针对可能来的装甲车等等这样的一个机械嘛。所以我觉得我们讨论国防战是要积极。